大家好。今日是2月17号星期四的晚上，欢迎大家来到广东广西的节目。我呢就是王惠康，我今天是今晚的嘉宾主持。我们的题目就是情人元宵，谈谈情，说说爱。好似好整局咁样，我哋呢个直播室，因为咧我哋嘅主持人邓达志咧喺家中咧系腰患发作，喺屋企休紧病啊。咁不过咧佢系线上同我哋打招呼，一样同我哋分享嘅。 Hello，Hello，Hello。 喂，你点啊？你条腰？ 因为我嘅腰痛咧，令到我咧我系唔想周围腾啦，唔想上落的士啊，咁咯，咁就喺屋企用电话同大家做节目。 系啦，咁或者我介绍埋另一位主持人先啦，黄子群小姐喺，亦都系线上啦。Hello，Hello，Hello，系啦，喂 ，Susanna 你好吗？ 你好，你好。 嗱，老友记 Susanna 嚟嘅呢个系。 系啊。 嗱，我哋今晚咧，其实咧拣呢个题目咧，因为咧就啱啱过咗呢个元宵啦，咁再之前咧就过咗呢个情人节。咁覺得呢個禮拜咧，仲可以講講即係呢個談談情説説愛嘅話題嘅，因為我哋都即係經歷過啦 ，Bruce 啦，阿 Susanna 啦，我諗我哋都經歷過人生好多階段啦，亦都好肯定我哋有個唔同程度嘅愛情歷史，咁啊同大家分享， 或者亦都受過傷啦嚇。 嗱，受傷過啊，咁各種唔同嘅受傷啦，會 係啊， 咁樣都可以講。人人就欠過我哋啦， 或者我哋傷害人哋啦， 我哋傷害人，人哋又傷害我哋。呢個人生即係呢個路程咧，係冇邊個係絕對嘅，係正確。 講得啱係 嚇，係即係有時咧，即係我都會即係好似講翻即係媽媽再生嘅時啦，有時佢都會即係講下爸爸以前點點點點啊咁咧，咁我話你根本是没有做到其实你可以做得好一点的，我说你可以跟他沟通啊或者跟他即是你不要当他是仇人才得的，即虽然即他都有些即有突击事件啦，他有即有即有两房屋企啦，咁呢咁其实因为你吵都没用的，或者你嬲他没用的，因为是没有我话连安慰奖都冇嘅咁样，因为即系你系古老嘅年代，当时系一夫多妻制仲系 legal 嘅年代，已经发生咗嘅事，你系冇嘢可以做嘅。既留即安之啦。不过好彩咧，我妈妈以前咧就对我啲即系我啲细妈嗰边嗰啲家姐细佬啊，佢哋咧就好好嘅。咁所以大家嘅感情到而家咧，咁我哋都。 你哋兄弟姊妹都好好啊， 系啦，虽然即系爸爸同埋两个妈妈都过咗世啦，但系咧我哋嘅感情系好多人眼中咧，其实都好羡慕咯吓。 不过咧，可能男仔同女仔有啲分别啦，因为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好似大自然里面咧，一只狮子咧，咁随时有几只狮子乸嘅。咁因为为咗要即系生育众多，咁等佢哋啲即系个species 啦，即系个品种咧，唔好话绝迹啊咁样。但系女性嚟讲咧，通常咧佢一生人嚟讲咧，就得一个伴侣啊。咁但系好似人类咁咧，就会起咗好多嘅问题，包括咧即系个个都可能就谂住佢自己一个嘅即系伴侣咧，佢又可以据为己有咁样。咁但系咧，男人咧有时真系比较，即系可能就系因为呢种嘅兽性，唔知系叫兽性 嚟噶嘛？ 系咯，所以咧可能会真系会有一种比较花心啲。嗱，我绝对咧就唔系话鼓励啲人咧，就即系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或者系九家阵，即系唔系咁意思。但系其实呢个可能某程度上系个，即系喺动物。Animal Kingdom 里面咧，即系男性同女性嗰、那个，即系个基因嗰度走出嚟嘅一种嘅喜好啊，系咪啊？ 我谂系女性比较个感情重要啲啦。男性咧就有好多其他嘅因素令到佢即系身心都有啲唔同咯。 喺好似男好似。古代咁咧，男人三妻四妾咧，我哋叫做风流啊嘛。女人咧，如果有多几个男朋友咧，我哋就用第二啲字眼嚟形容佢哋，就唔系咁礼貌啊。例如话即系淫荡啊、淫贱啊咁样。咁始终都有少少歧视，我觉得都咁咯。 女人比较唔会有咁大嘅需要嘅咧，可能即系嘅，男人好容易。喂，我系即系其实我不嬲都系女人啦。 嗯， 所以我而家比较男性化之啫。但系如果我系一个男人嘅话，我都唔包。我系咪真系我唔偷食嘅？ 嗯， 即系我觉得我会系咁咯。即系喂，有时真系会有好多机会。见到好多靚女嘅时候，我自己嘅女人我都望下啦。咁男人，如果我系男人更加会，我未知啦，但系我唔知道会唔会系一个好鍾意识唔同女性嘅人啊，或者系我系一个比较咸湿啊，或者我成日偷食啊，咁即系我如果我系男人，我都唔知道我会唔会系，所以即系冇得讲嘅。如果我真系男人嗰阵时候，就可能会系都未定。你而家我系失女性嘅身份，我都唔否定我咁样嘅话，有好即系到时会好难讲。身为男人就唔同咯。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呢个情况咧，系要即系去到你自己去到呢一步嘅时候，你先至会明白，哦，原来系会咁样做。 系啊，我少女嗰阵时梗系唔会啦，梗唔得啦。你点样对我好，你从一而终又要咁啊？永远都系咁样，冇嘅呢个世界，即系我少女时会咁谂，但系过咗咁多年咧，而家一把年纪啊，乜都睇，即系睇咗之后，原来唔系嘅，真系自己都唔可以话如果我而家识体谅就好好多啦，但系嗰时我唔会识咯，系咪？ 你有冇识过嗰啲从一而终嘅朋友啊？ 有嘅， 有少女时， 少女嘅时候啊。 少女嘅时候，即我自己未识过啦，咁冇咁好运啦。咁但系我都觉得有啲人，有啲男人同女人佢有啲一 pair 嘅时候咧，真系咧一即佢识得会因为唔好，因为一个而影响到佢成个人生咯。 嗯， 系即系谨慎地做人嗰啲啊。但系我就唔谂到佢会唔会真系咁坚定过。但是可能佢系 可能我系我面对紧，即系我屋企，譬如我啲家姐咁啦吓，咁样佢哋即系喺嗰个年代咧，佢哋真系从一而终嘅，差唔多每一个都，即系譬如我大家姐咁系少女时期已经识咗我姐夫啦，咁跟住结婚，跟住咁而家即系已经去到一个晚年嘅时间咧，但系即系佢两个都系即係好 close 嘅，即係唔係話佢哋冇拗撬啊，冇嘢，唔係嘅，有嘅。即係我諗生活入面咧，即係任何人咧，其實都冇可能係話冇拗撬，冇拗撬嘅夫婦咧，反而你會驚嘅。 係咪？始終都有可能立場意見。 其他咧就好似我二家姐啊，三家姐啊，四家姐嗰啲咧，都幾乎係就係、是、第一個 boyfriend 就係變成佢哋嘅夫婿咁咯。 係、女仔就係、是。 嗯， 即系女仔大过我嗰啲都系，即系多数都系，但系嗰个社会同而家唔同咯。而家呢一代嘅话咧，就真系嗰、那个，即系女性嚟讲系开放咗好多，即系觉得如果我好多唔开心嘅喺男性身上，即系自己个老公啊俾咗气你受啊或者咩，佢会觉得我点解要受呢种气啊咁样。 因为而家女人喺香港咧，即系佢可以好容易，即系经济都可以独立啦、揾工啦、住啊，各方面都即系同男人比较咧，都唔会比差去边嘅。我觉得 即系会觉得咧，我做咩要咁委屈啫？我自己 single 嘅话，我都过得好好啦。咁 冇错，系啊，冇错， 系啊，就唔需要咁忍气吞声咯。因为有时啲我以前嘅社会可能就系男性出嚟做嘢啊，咁啊睇即系又要睇在生咗个仔咯，为咗个仔嘅幸福而忍落去啦，咁吓唔想变咗做个仔分开咗 家庭系啦， 冇 我啱啱正 咪忍咯。但系而家呢一代嘅话，咁多爸爸妈妈大家都做，即系做嘢做得几好嘅话，是但跟一个都好可以过得好好嘅生活噶，咁所以咪有能力去面对啲唔需要俾人嘅屈你嘅日子咯。 所以而家環境都唔同咗啦，雪姐啊，啱啱你講話咩男人咧好中意偷食咧，其實咧而家咧話一個男人有幾個女朋友咧，喺女性嘅個環境嚟講咧，即係我有啲朋友都講咧，佢個發現個女朋友都有第二個男朋友，即係依個情況都唔係少見，我覺得 都有㗎。 係啊，仲有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除咗話即係男人咧比較即係天生咧可能會比較即係性嗰方面嘅需要大啲啊，或者係好中意即係擁有多幾個伴侶咧，依個傾向之餘咧，其實不可不提咧就係懷孕啊。即係我諗女人咧，佢如果要嘗試做好密切嘅話咧，佢必須要即係小心，因為會懷孕，而男人咧係唔會啊。咁所以咧，其實男人可能即係另一方面咧，即係佢覺得個後果方面冇咁巨大咯，我覺得。所以咧，可能喺個即係伴侶個選擇方面咧，可能會比較闊啲咯，就或者隨便啲啊，咁樣都可能會。呢個 即係唔使。 我有啲朋友淨係話，即係喺佢哋個即係佢哋嘅關係入邊咧，一段時間之後咧，雙方咧都話咧有個要堅持住一樣嘢咧，就係 don't ask, don't tell。 嗯。 即系你要某个程度上面咧，系你氹下我，我氹下你咯。 嗯， 吓、啊，除非你觉得 OK， 呢个已经唔系一个即系唔系一个选择啦。呢、這个人，即系我面对呢个人已经唔系一个选择，我唔再在乎佢嘅存在，咁就会分手咯。如果唔系嘅话，你仲想即系呢个人系一齐嘅话咧，只能够系 don't ask, don't tell， 即系唔好问又唔好讲。即系咁啱，最近有个朋友，因为佢话，即系佢哋两个人嘅关系已经超过16年啦。咁、咧，然后维持住呢个关系咧，除咗系家人一样啦，即系变成你屋企一部分啦，即系你个家庭一部分之外咧，其他嘅嘢尽可能系唔系话呃自己啦，即系尽量系我睇唔到，我唔知道，我唔想知，即系咁咯。 系呢都系比较常见嘅，其实即系当我哋咧由即系30岁去到40，跟住40去到50咧，渐渐咧身边嘅朋友咧，佢哋即系同佢哋嘅伴侣嘅时间耐咗咧，开始有少少转化咗嗰种感情同埋关系啦。正如好似阿 William 讲咧，嗰啲可能有一个热恋嘅情人咧，就变成一个情人，跟住咧变成一个亲人，系嘛？即係個親人個關係咧，就係覺得大家都好需要對方，但係已經未必係好似以前嗰一種即係爆炸性嗰一種感覺啦，咁樣。 嗯，係咯。我就覺得咧，我即係以我身為一個女性嘅觀，即係一個角度去睇咧，我細個嗰陣時咧，即係拍拖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我要對我個男朋友係好好嘅，我係要對佢咧，我要求嘅咧係忠誠嘅，我亦都對只有對佢一個嘅，我唔會點點點嘅。但係咧到即係而家咧，到而家我都係未結冇結婚啦。咁我但係咧，即係一步一步咁行咧，每一個10年10年咁行落嚟咧，行到我而家咁老咧。我就覺得我就覺得我更加有，即係以前我細個咧，唔會喺兩者嘅關係度行出去，即係喺兩個人嘅關係裏面係咁容易行出去嘅。其實嗰陣時我更加有條件行出去，但係而家點解我老咗咧，我越嚟越勇咧？我覺得 anytime 我都可以行出去。即係我係覺得，唔係即係對嗰種包容好大，而家咧就即係有性格咗啊，可能係越嚟越驚人老精鬼老靚。咁我就覺得，就算係同邊一個人一齊嘅話咧，任何時間我都可以冇呢種關係。即係就係覺得仲覺得冇牽掛。即係任何時間都可以開始，任何時間我都可以結束，唔使。谂系任，即系唔使谂咁多嘢，即系反而仲比后生嗰时仲够胆。好多人话你同嗰个拖得我咁耐，俾咗20年你，唔得喎，要负责喎。我真系觉得唔需要，唔好谂呢啲嘢，咩几多年都好啊。呢个世界咗以前。 咁你有冇后悔啊？你后悔以前冇行出去？ 哎，后悔啊！我后悔自己懵咯。 嗯，或者咧，我哋阵间咧，请阿黄子群咧讲一讲咧，佢点解后悔唔后悔啊？咁样样啦。咁咧就我哋听翻首歌先。不过听歌之前咧，想讲俾大家听，今晚嘅好歌咧，全部都系阿 William 拣嘅。第一首歌啊 ，William 拣嘅系边一首啊？ 王菲嘅红豆 吓，点解拣呢首？ 即系其实咧，系即系讲，我中意佢嗰句咧，就话看尽世间风景之后咧，就再起翻埋一切。 嗯， 有啲嘢咧，就系经历过好多嘢之后咧，可能你可以揾翻你本来最爱嗰个人咯。好，先嚟只歌先听王菲。 现在希望 及將來會做的事情。澤連斯基早前指出，烏克蘭加入北約是國家安全的保證，沒有妥協餘地。另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聽到俄羅斯聲稱正在撤軍的說法，但是歐方至今未見到區內任何局勢降溫的跡象，相反仍然有兵力集結，歐盟會保持警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505點，跌4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19點，跌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日元114.94，瑞士法郎0.92，加元1.269，人民幣6.339，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37，歐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3.56美元，賣出1,894.25美元。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是為該區帶來有雨的天氣。預測本港多雲，天氣清涼，有一兩陣雨，明日氣温介乎15至17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六顯著轉冷，雨勢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續寒冷和有雨，市區氣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幾度。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自己懷疑是染疫的人士來講，一定要戴好口罩的，在家就已經阻隔了很多你噴出來的飛沫的。那未受感染的家人就說，如果可以承受到兩個口罩，戴個布口罩外面，令到裡面外口罩貼面一點，這些意識來講在家都要有的。 香港電台一定會與市民同心，打好這場抗疫戰，為市民提供最新最準確的抗疫資訊。 國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定邦。 国安法咧就是一个国家所立的法律，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基本法去审查，这个同基本法是平衡一个法律。佢就经过基本法的第三附件，然后咧就以全国法律在香港实施，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全国性法律嚟嘅。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在2021年的12月中，一只特别的唱片打入澳洲唱片业协会榜的头五位，引来欧美澳多地传媒的争相报道。这只大碟叫做《Songs of Disappearance》，消失的歌，收录了澳洲53种濒危雀鸟的叫声。自12月3日推出至到月中，已经售出超过3000张，击败了瑞典乐团 ABBA 同埋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同埋 Michael Bublé 嘅圣诞大碟，系同类型大碟第一次攞到咁好嘅成绩。根据澳洲广播公司嘅报道，大碟系一班学者、音乐人同埋保育人士嘅心血结晶。他们受到鸟类保育组织 BirdLife Australia 关于鸟类绝种的研究报告所启发，从专门录取野生动物叫声的录音师，几十年来收录的过千种鸟鸣声当中，找出这53种濒危雀鸟的叫声，再由小提琴手编曲。推出的时候又配合以凌厉的社交媒体宣传攻势，造就了破纪录的好成绩。大 碟收益将拨归 BirdLife Australia 作保育的用途，而达尔文大学和 BirdLife Australia 就在2021年的12月初公布了一份合作研究报告，指出因受极端天气例如干旱、热浪影响，再加上日益频繁的火山摧毁生境，澳洲的1299个雀鸟品种之中，有六分之一的生存都受到威胁。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讲东讲西，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情人元宵，谈谈情，说说爱。我系今晚嘅嘉宾主持黄慧康，咁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主持人邓达姐。 Hello， 继续。 仲有啊，黄子群。 Hello。 另外一边咧就黄子群 Sena 啦。 系。 但咧，我哋即係做緊節目咧，因為最近疫情嘅關係咧，咁我哋唔可以放咁多人喺直播室啦。 係咯， 咁即係透過電話咧，最大嘅問題咧，我哋望唔到大家嘅表情。 係 啊，係啦，好 close 噶嘛。 尤其我啲村屋咧，隨時咧，即係嗰啲線路亦都唔係咁好，所以都好驚。 還可以啦，而家還可以嘅。 係咯，咁咧就。嗱，點解咧？因為談談情説説愛咧，即係唔係話淨係正面嘅，都有負面嘅。咁喺正面嘅時候，當然我哋講起上可能好歡愉啦，個即係嗰個眼神啊，同埋個面容。 係係。 到唔開心嘅嘢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有失落嘅。如果我哋係三個人係望住大家六隻眼望住大家嘅話咧，可能嘅效果係會更加好咯。 係啦，而家睇唔到。 係啦。嗱，其實呢度咧，即係我覺得咧，係時候咧，我哋講下啲失戀嘅嘢。 好啊， 系啦，失恋嘅嘢咧，即系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嘅，有间爱情失恋咧，系永远都卖嘅，即系小说一定会卖嘅，电影亦都一定会卖嘅，呢个系大家都经历过嘅失落嚟嘅， 再唱歌都系啊， 两个经历 唱歌都系啊， 失恋之后 唱歌先攞命啊， 咩话？ 好多歌都系讲失恋噶， 即系都攞命嘅歌一定。一定賣 係咯， 即係你話時裝咧 ，set can sell 啦，咁啊，即係音樂啊嗰啲咧，就我啲電影咧係失戀 can sell 啊，係黃子群你講先，俾女仔講先， 係我啊，雖然我咧後生咁靚啦， 佢真係好靚，我都我覺得你 靚好緊要，靚得 都要失戀㗎，即係啲唔係你話你幾正嘅就永遠會失戀，唔係一定你喺上面人哋誒，即係俾你飛，即係人哋我都有俾人飛㗎，真係我都俾人飛過兩次㗎啦，即係好都好鬼辛苦㗎，即係好，所以好多男仔咧，我見係我都覺得佢哋好慘。我自己失恋嘅时候，即系有一个系即系我唔能够同佢一齐嘅男仔啦，因为佢细我十年嘅。其实就如果你系正常都唔应该一齐添啦。但系咁嗰阵时嗰个感觉到你真系唔可以揿住你噶嘛，咁你真系要唔系到你去讲你应唔应该去做嘅，系自然有一种声音咧系拱住你去嘅，所以失恋咧就系嗰阵时嘅失恋咧变咗系，即系好似自己知道自己咧，你都系唔抵可怜噶啦，因为你自己带佢咁多，你冇可能一齐嘅咁。但系嗰样嘢咧，都好似灯蛾扑火咁咯。 但呢个真系好传统嘅睇法嚟嘅，系咪咧？即系 男人大女人十年咧，拍拖啊、结婚啊，咩都好啦，系理所当然噶、哦。 系、啊、 但调翻转头咧，作为一个女性咧，咁你同一个即系细你十年嘅男性一齐咧、你就觉得灯蛾扑火啦，系一定系有问题嘅，已经 系啦。咁样系啊，即系，但系嗰阵时，但系你唔可以 stop 到自己咯，真系你觉得你会。真系主动会飞过去咯，但系冇隔冇办法 咧，系令人着魔嘅。 嗯嗯， 系 啊，你避唔到，完全系避唔到。即系有啲人净用呢个话嚟讲嘅，即系爱情嚟到好多时鬼遮眼嘅， 都真系 系 吓。 但系 即系能够即系理性分析嘅话，嗰啲唔系爱情嚟嘅，嗰啲系友谊嚟嘅。 但系即系过后咧，真系就知道，即系唔可以成做到，即系唔可以成功地做呢样嘢嘅时候，你会觉得系冇其实自己大咁多，将来嘅即系行条路系应该会点，你自己谂到啦，即系冇都唔可以话你咧会咁容易会执得，即系行得成呢条路，咁就。放低佢啦，即系自己都冇得讲咯。即系认命啦。 黄伟康咧， 系 你又骂你。 嗱，我咧就觉得咧，其实年龄咧唔对我嚟讲唔系一个限制嚟嘅，最紧要咧大家嗰个价值观啦，同埋沟通 OK 咯。我觉得，好似我而家我同我 partner 咧，我哋相差20年嘅，我系老啲嗰个嚟。不过可能我比较天生幼稚啦，佢又天生老积啦，所以好啱啱 match 到咯。咁呢个讲翻咧，就你话有一啲破碎咗嘅关系，即系而家变成一啲 ex 啦。咁而家即系个其实曾经爱过嘅时候咧，跟住大家分开咧，咁其实有机会系你掉佢，亦都有机会佢掉你，或者有啲情况即系两个互相掉。咁始终咧都系一个 breaking 啦。咁其实有啲人话分开得开心啊，点样样都系分开啦，都系好痛的。咁我记得咧，即系其实我咧系唔会容易喊嘅人嚟嘅。咁我咧次次失恋都会喊，包括啦我妈妈嗰时过身，我喊得好紧要啦。咁其他嗰啲咧，可能因为职业嘅关系。生老病死都见到好多咯，但系咧，爱情呢样嘢咧，真系嗰种痛咧，好似把刀割落嚟咁样，即系我唔识形容啦，但系试过嘅人就会明噶咯，系咯。同埋、那个 歌俾你听啊，仲觉得犀利啊！ 而家冇事啦，我咁另外咧，嗰时咧，有时都觉得即系点解你会咁样做咧？其实好多原因嘅，我觉得有时有一啲真系即系可能一齐嘅时候咧，真系因为误会嘅开始咯，即系以为佢咁样。譬如咧，我曾经一个咧，我会觉得佢有好多唔好嘅背景啊，屋企。複雜到不得了，我屋企都唔中意我同佢一齊嘅，咁覺得好唔 match， 咁但我又覺得，佢本性好善良，可以改變嘅咁。咁做最后咧，九至十年之后咧，咁阿 William 都识佢嘅。咁九至十年之后咧，我咧就都知道认命啦。咁嗰个系我第一个中呢个分手，而我系俾人掉添嘅。 你咁乖啊？你 我好乖，我次次嗰啲关系都好长噶，都系咯。 你会俾屋企会影响到你啊？咁好啊？ 哦，我唔系啊，我就系唔听屋企话，我继续同佢啊，最后系俾佢掉咗嘅咁咯。系啦，咁样 啦。但我自己咧就即系咁样讲啦。其实甜度咧系有甜，亦都有苦嘅。有啲甜嘅甜度咧系你会终身嘅朋友嚟嘅，变成 系啊系啊， 系 会有啲系， okay， 有啲唔系。 即系我咁我嘅甜度，我甜度咧同埋佢嘅另一半咧一齐嚟。咁亦都係幫我咧，係喺嗰個禮儀上面咧，嗰、那個即係幫我哋讀一篇一篇愛情嘅詩篇嘅係，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我人生入面咧最大嘅福氣嚟嘅， 係幾好啊！呢啲咁嘅， 咁亦都即係有啲咧係喺我之後嘅一啲戀情上面遇到啲問題嘅時候咧。系会变成系我嘅 advisor， 系我嘅顾问啊，变咗。嗱，即系好多人都以为我系成日帮人做顾问，但系有啲时间咧，其实即系你都会遇到即系摸门钉嘅时间咧，咁你都需要有顾问咯。我亦 我自己亦都系，即系都有会唔清醒啊，冇勇气嘅时候，系需要人哋喺旁边支持咯。 嗯，系 啊，有时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嘅时候，即系有啲时候有，即系有啲明灯嘅朋友系好啲嘅。 系啦，嗰啲即系嗰啲 X 咧，系即系好了解我嘅。咁当然啦，系真系变成一生一世嘅情人啦。唔系情人咧，阿边朋友但系咧有啲咧就比较弊嘅，系啦，即系佢带住好大嘅恨意嘅，分手之后，我曾经试过咧，即系我以前咧，我唔系一个好物质嘅人嚟嘅，即系我生活其实系可以好简约嘅，即系基本，即系你冇乜嘢可以会伤害到我，因为我生活简约到你拎走啲嘢佢啦，我冇乜所谓，即系嗰种人啦。咁咧，但系咧。有啲甜度，因为太了解你，知道边样嘢最窝你嘅心，即系好似好多年前咧，因为我一路都系中意摄影嘅，自细都中意摄影，中意旅行啦。咁我将我过去旅行摄影嘅最好嘅 slide 咧，120张咧，放喺一个盘嗰度，即系以前 slide 盘啦，好似好多年前啦，当然系你讲紧廿几岁嘅时候，佢就拎走咗。收尾话俾我听，佢系用火烧咗佢。 哦， 咁呢个最伤心嘅，因为即系佢，即系佢令到我咧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冇再拎翻个摄影机影嘢。 嗯， 啊，佢将我尤其喺外国咁多年入边咧，即系最好嘅回忆咧，系一把火烧咗佢。 咁呢个衰啲，佢都冇好处吓。 佢嘅目的就 是 想你记得佢 咯。呢个系非常冇好处嘅。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当然佢识晒我啲朋友啦。佢唔系走去讲我坏话，但系佢同我另外一啲朋友就会讲，哦，其实邓达志喺你背后都讲你嘅乜乜乜乜咁样。 哦，真系好差喎、啊！這个 black mouse 佢做完，咁令到我系一次过咧，其实嗰个分手系令到我起码有。四五个其实我觉得都非常之 close 嘅朋友咧，系一下间变咗陌路人咯。 哦， 又我系唔知啊，都好后我自己喺蛛丝马迹嗰度先至去分析得到，同埋系知道呢个事实咯。 唉， 即系令到 咁咧，啲人真 系 个环境好 upset， 好 upset， 好 upset 嘅。但系因为我都你知道我其实我都好痛锡我啲朋友， 系啊， 即系我都、 啊、 我真系中意聚，我唔中意散嘅。咁但係因为一个其实你都放咗心机讲真句心机金钱咩都放埋落去其一个人呢调返转头呢佢哋可以用啲咁恶毒嘅方法譬如烧晒我啲 slide 呀烧晒我啲回忆呀、即係喺我啲其实都非常即係、就是、相当 close 嘅朋友呢係令到我哋变成陌路人。咁即係呢个报复呢其实非常之严重嘅都。 其实有啲人真系噶，即系当爱嗰时候就话好似好爱咁样啦，咁但系恨嗰时咧，佢都更加咧系即系点讲咧，去到好尽啊，好似例如你啱啱以前嗰啲 X 咁样样，真系太夸张啦，系啦。 我哋即系我做人咁耐，我又就算我啲 X 系我唔爱咧，但我唔会恨噶。 嗯， 即系 过咗咪过咗咯。其实即系嗱，讲真句咧，我抱住个宗旨咧就系话。如果双方是没有优点大家是欣赏的话是不会曾经发生是会走埋一起。 不会一起过啦齁。 是啦。而是你当然当你一起之后如果你发觉有些优点是你搞错的你不会其实是没有的。 嗯。 但 at the same time 呢其实你一定同他一定你不是说即刻一个月就已经没有了。咁是即起码一年以上的才叫前度啦是不是 嗯。 咁你肯定你能够在埋一起。一年嘅话咧，佢肯定有吸引你嘅地方，亦值得你欣赏嘅地方，你先至能够可以喺埋一齐呢段时间。 嗯哼， 但系点解可以即系转身就会变到即系乜咁零落咧？啲关系同埋即系双方之间，即系嗰个嗰、那个恨意点解会咁深咧？有时系咪？ 嗯。 唔使做到嗰个关系咁。 阿 William 啊，我哋咧就准备听歌之前咧，原来咧香港电台咧嗰个抗疫快讯啊，等我读咗先啊。 啊、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又系一则咧强制检测公告。嗱、啊，今晚咧深水埗石硖尾村美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咧已经开始啦。请居民咧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另外咧，东涌满东楼、满和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测检已经开始啦。请居民咧按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查啦。咁就多谢读完啦呢度，系啦。咁都差唔多咧，我哋要放一首歌啊。咁呢一首歌咧，系阿 William 啊好中意嘅歌嚟嘅噃。 系，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 即系我都讲咗咧，有朝一日咧，即系我即系每一个人都会离去啦吓。咁、啊、我话我离去嘅时候咧，我真系希望有一个细嘅 party， 细嘅 party 咧。是全部白色，咁咧同埋咧有一即系有啲我选择嘅歌，咁呢一只歌咧系绝对系我选择嘅首选嚟嘅 ，Johnny Mitchell 嘅 Both Sides Now， 咁咧希望咧今晚我哋有即系公元2000年嘅版本，系一个佢年纪大咗啦，成熟咗之后再唱翻 Both Sides Now， 去即系去面对人生，去望人生，即系嗰种气定神闲同埋嗰种低沉咧，系更加令人回味嘅、 嗯。 好 ，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s Now。 Rose and flows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They rain and they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It'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Moons and Junes and Ferris wheelsThe dizzy dancing way that you feel 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through.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and you leave them laughing.And if you can, don't let me know.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I've looked at lov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give and tak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ove's illusions that I recall.I really don't know love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at all Tears and fears and feeling proud To say I love youRight out loud Dreams circus crowds. I've looked at life that way. Oh, but now, old friends, they're acting strange. And they shake their heads and they tell me that I've changed. Well,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in living every day. I look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win and los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ife'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中央派出首批专家组成员抵达本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深圳湾口岸迎接。林郑月娥说，代表特区衷心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重视，亦都作出了重要指示。特区政府一定会按照主席的要求，将抗疫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和资源，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安全、身体健康和大局稳定。对于本港是否会推行全民检测，林郑月娥说，她相信中央会积极回应特区政府的请求，当有了有关能力，全民病毒检测是一个考虑方案。今次亦都有两部流动核酸检测车抵港。林郑月娥强调，有中央作为坚强后盾，本港可以渡过疫情。港铁今日有三名员工初步确诊新冠病毒，包括一名九龙塘站站务员、一名柴湾车厂后勤人员，同埋一名九龙塘站承办商的清洁员工。另外有13宗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的个案。港铁说，有关员工正是留在屋企，等候卫生署进一步的指示和安排。港铁亦都正是追踪个案的密切接触者，亦都会采取相应的跟进行动，同时安排清洁和消毒有关工作地点。港铁说，一旦情况恶化，影响到日常营运人手安排，有可能会短暂调整服务，包括列车班次和暂停部分车站客和暂停部分车站客务中心的服务等。疫情下，消防救护服务工作量大增，署方将每架救护车当值人数由3人减至2人。救护学院教官、救护主任和高级救护主任亦都要到前线支援救护服务，甚至上救护车当值。消防救护员会师傅林家乐说，救护车减少当值人数安排影响服务质素，亦都增加员工感染风险。有救护车将病人送达医院后要等候2至5小时，等待院方接收。救护员同新冠病毒患者同处一车，甚至没有用膳和预设时间。他促请署方向救护员每日提供快速测试包，在上班之前做检测，确保不受感染。他亦都希望署方为前线员工提供临时住所和新冠疫情期间的特别工作津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58点，跌4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2点，跌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14.97，瑞士法郎0.921， 加元 1.269， 人民币 6.34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1 美元，卖出1895.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5至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为什么回购股价还是跌呢？就是代表沽的力还大过买的力。从另一个角度你会这样想，不是回购跌得更多，回购是不会改变的趋势的。你是要公司的基本面改变才会改变股价的趋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半到11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Cyberpunk 本身就是一种很极端的矛盾， 哈林食失眠， 高科技但低生活，其实就是这种矛盾。 Cyberpunk 的主角呢好像一种 钢化人一样，即有些机械在个人里面， 他好像一些 superhero， 他有一些、特殊的技能的， 装了个程式在他的脑里面，然后他就不记得了他小时候的东西了。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而一句说话对我影响好大嘅，香港地唔缺谋士，但系缺战士，即系咁多嘢讲，咁多意见，但系从来都系唐篇学嚟啫嘛。咁好，唔好理佢输定赢，冲出嚟先。 佢系议会新鲜人邓飞校长。 立法会嘅工作系比想象中系要忙碌嘅，每日嘅 email 系多到不得了嘅，每个 email 里边个 attachment 咧系好多嘅，跟住咧你要开会啊，你要睇嗰啲文件，即系你唔能够去到真系斋吹都唔得噶，要睇啊。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从古希腊伊索寓言开始，人类就喜欢以动物作为主角，讲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有时会想，为什么要以动物为主角呢？难道龟兔赛跑的主角不可以是一个永不气馁的人和另一个自负的人对决吗？于是我想到，或者原因是在于动物比人类更纯粹、更简单。有些道理，如果连动物都能够体会，人类又哪有不明白的道理呢？如果你心累了，听动物说故事一书由多位作者合写而成，合写的结果亦都是相当多元，一书5章，每一章都包括一篇动物寓言故事、一套故事插画、一篇心灵短文，以及一首大家可以透过二维码登入网上平台收听的主题曲。而这种文字、画像、音乐的合作都指向一个目的，以故事治愈心灵。 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小智慧想认识新朋友，他走去认识小松鼠的时候，身上的刺就不小心刺破了小松鼠正在吹的番碱泡。 之后小刺猬又去认识最受欢迎的小兔子，但是刺又在玩的时候弄伤了对方。小刺猬回到家向妈咪哭诉说，我真是讨厌身上的刺，朋友们都嫌弃他们，我可不可以没有刺呢？你可不可以替我将他们全部拔掉呢？这个时候刺猬妈妈的答案是什么呢？她说，真正喜欢你的好朋友是不会介意你的外表，包括你身上的刺，他们不只会欣赏你的优点，也都会接受你的缺点，他们会喜欢一个原原本本的你。 这段话或者就是这个故事想讲的道理，但是我又想，这个预言的启示又可不可以是，当你明知道身上有刺，更要小心不要滥用朋友的爱而误伤他们。不同的解读没有对错，正是预言有趣的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如果你心累了，听动物说故事，作者连善如、严佩如等，由突破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东涌满东村满和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啦，多谢。欢迎大家来到广东广西节目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情人元宵，谈谈情，说说爱。嗱，我有我黄惠康喺度啦，咁咧就亦都有电话旁边嘅邓达志先生， 系 William， 你好，仲有就系黄子群小姐。 嗱，时间过得好快啊，我觉得谈谈情说说爱呢个话题咧，我唔一声已经即系去到最后一段咧， 系啊，眨下眼咯。 啊，我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咧，我哋应该用谈谈情说说爱呢、這个。我哋嗰个群组即系经常可以坐埋一齐，俾大家去发泄一下。头先我哋讲咗前度啦，即系讲你又讲啊，即系其实系爱情嘅甜美。嗱，而家唔好讲失恋，唔好讲嘢，就讲甜美，即系曾经你试过嘅甜美嘅阶段啊，同啲爱人。黄伟康，你先啦，今次。 啊！而家嚟講咧，好啱嘅，因為咧，我依一年咧，因為我個 partner 咧係台灣人嚟嘅，咁佢就冇香港身份證啦，咁而家喺台北啦，咁佢就我哋冇見到年幾嘅啦，已經，咁就經常日日咧都係喺屋企咧視頻嘅啫，咁啊好多時咧見唔到佢，即係佢唔喺身邊咧，我就反而覺得佢喺身邊嘅可貴啊，同埋成日都好掛住佢啦，同埋咧我諗翻起好多嘢啦，因為曾经咧发生过好多事啦，无论系啲社会性嘅情况啦，一啲立场嘅情况啦，或者疾病啦，或者一啲同啲朋友之间一啲嘅摩擦啦，咁我 partner 咧都系无条件咁样支持啦，当然佢都系讲道理嘅人啦，咁所以我觉得真系partner 好緊要咯，即係佢喺世界上咧就最好最好嘅人嚟噶，最錫我，即係除咗媽咪之外啦，媽咪已經唔喺度啦，所以我好相信咧，而家喺世上咧最對我最好都係佢咯。咁同埋有好多嘢，有我都唔係一個好完美嘅人啦，我都有我自己嘅脾氣啊，或者我有啲古怪嘢，佢都係隱惡揚善。即系佢会对我好好咯，咁样，所以我只系觉得系，即系佢系唔系好计较，即系我点衰啦，咁但系都系无条件去锡我啊，咁样，所以我自己觉得 嗰種好處咧，我都唔識點講，即係好似 好似而家春天咁啦，春花燦爛。 即係諗起佢咧，就好似真係開曬花啊，個環境係好舒服啊，好陽光啊咁咯，係咯。而家我就唔係啦，而家過緊冬。嗯， 係。 你真係好啊嘅感覺。 嗯，好好 噶。黃之群，你個甜美感覺又係點咧？ 我嘅甜美感覺，嗯， 曾經啦，唔係 我曾經啦，曾經啦，就係、是、我、嗯、即係嗰陣時我細我十年嗰個人啦、我記得嗰陣時佢喺加拿大翻嚟香港嘅， 嗯， 咁啊識咗我嘅，咁但係佢身邊嘅人我係唔識嘅，係即係佢喺嗰邊嘅人嘅朋友我係唔識嘅，咁佢有嗰次我同佢一齊。在一个酒店的 coffee shop 嗰阵时食紧晏嘅时候，佢个朋友同佢，好似系同佢系佢个律师嚟嘅。咁喺嗰边嘅时候，即系个两夫妇喺嗰边打电话嚟俾佢，咁啊问你点啊咁啊，咁啊咁佢话你边度啊？佢我唔识嗰啲人，但系佢竟然同人哋讲，我而家同我个挚爱喺一齐嘅，哇！即系哇！即是佢同对方讲嘅，我喺度听紧嘅、啊，真系真系要觉得，你会觉得系嗰个感觉系哇咁样嘅， 嗯， 即系佢唔知点啊，即系我谂佢系真心啦，系咪嗰个 moment 嘅嗰阵时佢嘅人系啊，即系我识人咁耐，我觉得最冧系呢一句咯，即系就即系俾我嘅感觉系，即系受落嘅。 嗯， 因为我好细个已经即系好多男人即系甜言蜜语噶啦，就呢句最甜咯。 系，咁啊 William 咧， 系嗱，我自己咧就曾经试过即系英国啦，即系好即系年纪好轻嘅年代咧，廿几岁嘅时候啦，咁咁有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前度咧。咁佢係鋼琴家嚟嘅， 嗯， 咁即係我哋佢會係間中咧會喺屋企咧就係、是、俾個 concert 我，就係、是、我一個人聽嘅啫。 哇！ 啊，即係佢彈，可能彈個幾鐘頭嘅鋼琴就俾我聽咁啦。咁呢、個係好 amazing 嘅， 係啊， 係啦。咁然後亦都後來佢去咗奧地利啦，去 Salzburg 咧嗰、那個 Mozarteum， 即係嗰個莫扎特嗰個音樂學院嗰度咧。喺嗰度教書啊！即係佢已經，即係佢讀完曬皇家音樂學院，去塞維也納讀完曬之後咧，咁嗰時候咧，佢係做助教啦，去呢個 Salzburg。咁我就去探佢啦，探佢咧就當年係即係啲火車唔係而家啲，即係全部係 TGV 咁啊。咁可以打開窗，打開窗咧，當架車由呢個慕尼克進入去呢個 Salzburg。咁入個火車站咧，咁啊當日喺山上邊咧係會夏天都好啦，一落雨就好凍。咁我係會，即係我見到佢係著住一件，即係佢都係好灰沉嘅隻衫，咁即係一個好沉默嘅人嘅。咁就喺火車站企喺度等我啦。咁當時個火車站係冇咩人，有落緊雨同埋凍。 嗯。 咁嗰個感覺係非常之美好嘅。然後跟住就佢踩單車，我坐喺單車後邊，咁即係拎住把遮遮住，咁就即係穿越。Salzburg 嗰條河同埋好多唔就翻去，咁呢個回憶咧，就算冇影相落嚟，係永遠 嘅呢個景， 係啦，永遠都鮮活嘅，永遠都係。 嗯 啊，雖然即係而家即係好多年之後啦，咁我哋依然係好朋友啦，咁好多可以傾訴嘅朋友啦。咁你哋 same time， 即係我而家，即係我有我 partner 啦，咁我哋已經啱啱慶祝完。即系第五个情人节啦，已经。 嗯， 即系我觉得好难得，我谂都冇谂过，一世人都冇谂过，我从来系冇，即系我之前嘅感情关系维持，即系其中一个话，即系夹硬话系两年嘅啫都。 嗯， 咁咧，但系即系嚟到呢一个咧，咁我就会咁样讲啦，即系佢真系去到我人生呢个阶段，即系我已经去到一个过咗壮年嘅阶段咧，认识。咁然后佢係令到我神魂颠倒嘅。 嗯。 OK。咁呢但係佢亦都係我嘅道场嘅我觉得。 嗯。 你哋知唔知咩叫道场呢、 嗯、 即係你 找到咗嗰个。 系啦，即系你 修觉， 你要经历一个即系经历过一个即系修行噶嘛。 嗯 嗯， 咁咧，我觉得我个 partner 就系我个道场。 嗯， 我喺佢身上咧，我要经历过好多唔同嘅修行。 嗯， 苦嘅、乐嘅、喜与愁，全部都有嘅。 嗯 嗯， 咁整体嚟讲咧，我觉得最简单咧就系、是、当我见到佢嘅时候，面对面见到佢嘅时候咧，系所有嘅。即系啲 negative 嘅负面嘅嘢咧，系冇，即系留低嘅咧，即系正面嘅感觉。 嗯， 我系当我见到佢望住佢嘅时候，我系快乐嘅。 嗯， 吓、啊、最近佢帮电台录咗一段嘢，即系一个访问啦。咁佢亦都即系讲到我啦。 嗯， 佢话我系一个令到佢即系经常有会心微笑嘅一个人。咁、 嗯、 我觉得摒除我哋可能有啲唔开心嘅嘢啊，或者有啲系唔 agreeable 嘅嘢啊，性格上面嘅情况啊，咁都好啦。但始终咧，即系我觉得，当我见到佢，我哋好安静，好好简单，一个好简单嘅晚饭，系由佢通常咧佢煮饭，饮住杯酒，咁我哋望住大家咧系有会心微笑咧，我觉得呢个系最难得嘅。同埋人生去到呢个阶段，你仲有咩所求咧？ 可能你后生啲嘅时候，你遇上佢，可能你嘥咗佢。 嗯， 或者佢嘥咗我。 系啊，系啊，而家大家互相会未到嗰、那个、那个火候去欣赏、 嗯。所以我咁中意听王菲只红豆咧，就系咁解啦。 嗯， 即系呢个系即系讲，就系、是、你一定有经历嘅人生，一定要有经历咧，即、就、系、是、你先至能够系能够即系一齐坐低， 嗯， 去细味。生活上面的喜悦，同埋有呢、這个，因为有呢个 partner， 有呢个伴侣咧，你得到的喜悦咧，系真系去到一啲经历之后，你先至能够感受得到咯。 系，你又好彩啦。 其实我睇到啊 ，William 咧，即系有时食饭啊，阿 Clement 喺度啊，同埋咧，有时你上 Facebook 啊，影啲相咧，其实咧嗰种光芒咧，就散发出嚟咧，人哋会 feel 到你头先你讲嗰啲嘢噶。即系头先你讲啦，你觉得哇，由即系心里面喜悦出嚟啦咁样。我哋睇啲相咧，你真系嗰种笑咧，好灿烂，好真挚咯。咁、见到你两个咧，即系会心微笑嗰种感觉，系即系喺你面书啊，每日即系散发出嚟嘅。即系我哋都睇到，其实都。继续努力。 维康，你要报道啦。 我报道，我报道咩嘢？ 你报道咩？ 我报道咩嘢？ 倾版啊！ 报道你所有嘅嘢。 我剩翻几分钟咋？而家。 O K O K。好啦，喺听歌之前咧，咁我哋讲讲听日咧广东广西咯吓。咁咧，我哋听日讲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系、是、香港运动员如履薄冰一个问号吓。咁、咧就由黄仲远啦、周子欣同埋曹可仁负责嘅。咁咧就就嚟12点钟，记住呢，大家唔好走喎，唔好离开喎，因为呢听好歌要搵基哥啊。 哦，係啦，12点即係有基哥嘅节目啦。 我哋 呢只歌咁我要帮自己揀嚟嘅呢，就係、是、周全雄嘅黄昏。好識㗎。 係呀。 我哋唔好带住眼泪瞓觉啦。 係呀。其实呢我啱啱呢喺网上都揾过周全雄一啲嘅资料啊。初初呢我好愕然啊，点解咁后生已经过咗世呢？咁原来周全雄呢係台湾嘅歌手嚟㗎。咁原来过世嗰啲全部假新闻嚟㗎。大家知唔知道啊？ 佢有曾经有个重病，係有个重病㗎。 啱啦，佢好似有胃病啊。跟住咧瘦得好紧要啊！跟住有啲人话佢肝咧生乜又生物，原来全部都系假嘅。 佢 好啦， 在嘅 系 我哋嚟播啦，如果系冇时间听噶啦。 好啦， okay, 多谢大家。OK， 再见， 拜拜。 好，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东涌、满东村、满和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谢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学堂。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全球达到100岁或以上的长者有大概4000位，香港正正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人口老化为我们社会和医疗制度带来很大的冲击。今集的大学堂由香港中文大学金融系陈伟森教授和我们探讨下香港人口老化对医疗融资系统及市民退休保障的影响及对策。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